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在张作霖被押的头天晚上，罗翠的家就来个愣爹。谁呀？张世飞，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。因为胡老嘎跟胡明一溜烟跑回赵家庙，把张作霖打死人命，被困在新民的事情向大家都说了，一下家里就炸了庙了。保险队员擦拳摸掌，拿刀动枪，恨不能一下飞到新民府抢救张作霖，后来叫孙烈臣给压住了。孙烈臣一瞪眼，你们干什么？起哄啊！新民府那是重镇，国家派驻几千军队，文武衙门俱全，就咱们这几个人，咱们就送命啊！你们大家就听着就得了。大伙一看没办法了，一个个抱着脑袋，主心骨没了。可张世飞呢，再找汤二虎找不着了，一打听才知道，田庄台的田大丫头派人给汤二虎送了个信儿。大丫头说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你得来看看我了，我天天呕吐，找郎中看了，郎中说喜脉。二虎一听非常高兴啊，上田庄台看老婆去了。当然他可不知道张作霖这码事儿，他要知道叫他走他也不走。张世飞一看，我的左膀右臂没了，孙烈臣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难道说我们就看着老疙瘩身陷囹圄就不管吗？最后他跟孙烈臣商议，您在这首都想办法，我去一趟新民，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老疙瘩也得救出来，起码别让他遭罪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这张世飞骑了匹马，带着双家伙到了新民府，当然通过胡老嘎知道了罗翠住的门牌号码， 夜入罗宅，见着罗翠了。张世飞把两颗枪往桌上一放，先报了号了，哥们儿，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，听说杜老盼没？听说活阎王杜立三没？我是八大炮手排行第八名，我叫张世飞。我们的队长张作霖被扣在新民府，能得个什么结果？罗翠说：“我的爹耶，这还用问吗？六条人命啊，准死无疑了。”很快臭闻就批回来，出西门到孤女坟就得掉脑袋。啊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助我们救一救张作霖？你就把我一家子都泯了，我也没那个能耐啊！您想想，我充其量是小小的一个班头，我是属于奴才，我哪有那能耐？而且这件事情惊动了省里头，要了命了，就有回天之力也救不了他了。除非像您说的那样，拉来人把新民府给占领了，把衙门给平了，有可能救得了张雨婷啊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我不是小瞧你们绿林英雄，你们有那个能耐打下新民府吗？新民府好几千军队啊，文武衙门那不是好动的，难呐。张世飞一听人家说的肺腑之言，不能强人所难了。好吧，你也别说难也别说不难，我们要想方设法救人。你呢没别的能耐，我只要求你一件事，看在你干爹的份上，你对张雨婷要好生照顾，起码吃喝要硬点，别让他受罪，这你能办到吗？那能，这我肯定能办到。好，这你要办到，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啊！这么办吧，至于花多少银子，你先垫上，将来我们加倍报答。哎呀，您不用客气，我分内之事，这我还垫付得起。张世飞套来了话，回去怎么安排咱暂且不提，但说这罗翠心中明白，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，你看着吧，新民府非要大热闹不可，我呀得给自己留条路，别钻了牛角尖儿。因此第二天罗翠就亲自来探监，自己掏腰包给买了六个菜一个汤，同时告诉旁边的饭馆一日三餐给准备，挑样给做。饭馆敢不听吗？那么罗翠见着张作霖之后还不敢把这些事儿都对他说了，恐怕被旁人听了去，就这么挺含蓄的似漏不漏的跟张作霖说了，要求张作霖对他要担待，我职权所限，没有别的能耐啊。当然张作霖很同情，好吧，你不用往下说，这我就领情不过了。张作霖心里明白，一点志也没有，这死是定下来，我什么也不想。书说简短，张作霖每天是六个菜一个汤，每顿饭都有新花样，他天天是吃饱了往床上一躺，蒙头就睡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是死是活来个痛快。转眼七天，这天牢门一响， 罗翠又来了。 赵队长，怎么这两天过得还行吗？啊，托你的福，你看我觉着我还胖了，是是啊，气色不错。张队长，我来看看您，您还有这个怎么有话痛快说，莫非臭文批下来了？我就没告诉您这个事儿的，昨天帮掌灯的时候省里的公文批回来了。那怎么说的？通过透露您被定成死罪了，明天不就是明天您就是升天的日子。 好啊，我省着活受罪，多谢你来给我报喜。 我说张爷，话虽然这么说，我心里也不老是滋味的，可咱都不错，我瞪眼瞅着你掉脑袋，我救不了你。 这什么话，君子相交不能强人所难，你这就不错了。张某死在九泉之下，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，就是我活着的那些朋友也能替我报恩，算不了什么。那么你打算怎么办？ 是啊，我这不跟您说的吗，我准备一桌宴席给您了送送行吧。来人呐，请张爷出来。 头一天把张作霖就送到提牢厅，这仗着罗翠搞得挺红火的，上下的人都有个面。到了提牢厅之后，从燕春楼大饭馆子给包了一桌宴菜席摆到这儿，罗翠亲自陪张作霖吃喝。再看张作霖谈笑风生，大口大口的吃，一点没露出害怕的样。罗翠暗挑大拇指，真是一条汉，这骨头真硬啊。哎，人跟人真没法比呀。他们边吃边谈，就过了后半夜。正在这时，有个当差的进来找罗翠，趴在耳朵上说了几句话。哦，罗翠把筷子放下了。张爷，有人找我有点急事，我去去就来。好，请便。罗翠走了，能有半小时吧。罗翠拎着瓶酒回来了。哎，事儿办完了，张爷，我看您这酒量还行，换换味道，您尝尝这瓶茅台，你看这酒怎么样？ 嗯，那是名酒。好吧，给我满上一杯。哎哎，罗翠又给张作霖满了一杯茅台，张作霖一扬脖咕噜喝下去了。可这杯酒下肚之后，张作霖就觉着闹心。不对劲，巴嗒巴嗒滋味，好像跟刚才那酒有点怪味，这咋回事？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，往桌上一趴就失去知觉。罗翠站起来，张爷，张爷醒醒，张爷。怎么不了？张作霖也不行。罗翠朝外边一摆手，快，埋伏在外边的人闯进来，把张作霖平放在地上，拿着铳子跟锤子咣咣咣咣咣，干什么？把80斤生铁的大脚镣给卸了，脖锁手肘给去掉， 愣给他换上醉衣醉裙，然后给上上绳子。当张作霖明白过来之后，觉得脑仁里头一蹦一蹦那么疼，低头一看，爷爷换绳子了。罗翠在他面前站着，张作霖可不干了，跳脚骂：“姓罗的，你使的什么烟炮鬼吹灯，偷偷摸摸狗头狗脑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样干什么？”“张爷，张爷，您听我说，您知道我出去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三营统领王凤平来了，跟我商量，在你没死之前呢，他要出出气，想要狠狠地收拾收拾您，被我给拒绝了。为这件事我得罪了统领大人，但是为了朋友我也豁出去了，好不容易把他给打发走了，我怕您了受罪呀，所以我在那茅台酒里头搁了点蒙汗药，你迷迷糊糊的把刑具就换掉了，我这是一片好心呢。张爷，天亮之后就是您升天的时候了，您呐，就别发这么大脾气了，我也有难言之隐呐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要死要活，来个痛快！好样的，来人呐，请着张爷赶奔大厅候审。天似亮似不亮，新民知府曾运就升坐大堂，两旁边点着保险灯，吊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大堂上鸦雀无声，几个彪形大汉把张作霖推推拥拥推到大堂上：“跪下，跪下！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想不跪，想在这立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有人一踢张作霖的小腿，张作霖扑通跪下了；有人在上面按着膀子，拽着辫子，想动你也动不了。就见曾知府换了衣服了，里边袍服补褂，外边披着大红的斗篷，戴着大红的风帽，每逢出大差都穿这套。曾大人面沉似水，重新又核对核对：“下跪何人？”“张雨婷。”“哪里的人士？”“营口的。”“以河北业，土匪胡子。”“枪杀人命是你所为吗？”“一点没假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反悔。”“既然如此，来人宣读罪状。”“ 是。” 刑名师爷把批文当着张作霖的面念了一遍，批下来了斩立决。“ 罪犯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 你还有何说？没说的，自求一死。”“叫他画过。”绳子解开，张作霖趴在堂上，先画工，画完了摁手雅，十个手指头的手纹全摁上，然后扒袜子脱鞋，踩上了脚木。您说那阵多麻烦，这人临死不但十个手指头要摁，脚还要踩，做永久的存档。现在简化了，就叫二手指头烟就得了呗，用得着那么麻烦吗？那年头不行。全踩完了，然后给他登上鞋袜，这是存档。就见曾大人 提起朱笔，在招子上刷刷点点一勾，处决杀人凶犯张雨婷一名，斩立决，刷用朱笔一勾，啪，把招子扔下去了，板上钉钉，再也更改不了了。重新上绳子查招子，把张作霖带下去，先拜玉神，这是规矩，就在玉神庙那儿跪着，开始往头上刷吊胶，把辫子打开刷成胶，这玩意一干了，这小辫倍儿直啊，跟根棍似的，脑袋上还给插了两朵花，这路折腾，然后把张作霖架出西民府，外头天已大亮，有一台破牛车在这等着。再看府衙门前冰山将海呀，骑马的是骑军，布下的是步兵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分明刷亮，有扛着鸟枪的，有抬杆，有步枪，有手枪，什么样的家伙事都有啊！把张作霖是架上牛车，头前敲起丧门锣，吹起丧门号，开始缓缓奔西门。为了杀一儆百，张作霖这台牛车呀，得由四门最后出西门，西天大路嘛。西门外六里路孤女坟，那是杀人的刑场，每次出大差都生了。新民府的人全都轰动了，万人空巷了，再看这街上的人都一眼望不到边，是高大的建筑上的全是人了，谁不想开个眼看一看摔死花花太岁王珂的这个魔王啊。张作霖上了牛车，两旁边有人架着，就听见前边丧门号一响，张作霖倒背双膀，昂首站在牛车上，傻目观景，乡亲们一个个眼珠子瞪多大，嘴张多大呀，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，多少只眼睛都盯到自己身上，但是这么多人没有一个熟人啊。张作霖心中好一阵难过呀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妻子和女儿，想起孙烈臣、汤二虎、青龙、红龙、张世飞这些好朋友都见不着了，难道说你们就没听着信儿吗？也应该到这给我烧几张纸，跟我见见面呢。看来人情如纸薄啊，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，叫人寒心呐、啊！莫非你们都躲了不成？连那胡老杆也不露一面啊！后来张作霖又一想，我错了，他们不来是对的，不能来呀、啊。也许官府利用这个机会使用金钩钓鱼之法，把他们钓来一举全歼，可别来，别来呀、啊！宁愿我一个人掉头，不能连累着弟兄们。张作霖这心里是七上八下，胡思乱想。正这时候，牛车走到十字街了，过不去的人太多了，